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十月十四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十月十四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创新和创业。都说创业啊是九死一生，风险非常之大。那么如果是大学生创业呢，我觉得成功的朋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创业公司呢，就是来自于大学生创业，而且目前他们已经正常经营4年了，而且还盈利了。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创客贴的联合创始人、品牌总监肖月。肖月你好。 观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这边的品牌创始人兼就是品牌创始人肖月。 也是创始人哈之一啊。那其实肖月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是这个公司的用户啊，也就是说是公司想要从他身上挣钱的啊那个人，结果呢变成了公司的员工以及公司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可以见得你和公司还挺有缘哈。 对的对的， 公司还挺有吸引力哈。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很清楚，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是做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是一个做在线平面设计的一个平台。 嗯， 就是所有的用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挑选自己喜欢的图片素材，然后根据简单的拖拉拽改变颜色和字的大小，添加自己的一些logo 等等，做出一张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图片。并且我们是可以在我们这里设计好之后直接就一键下单交付印刷，印刷好之后我们就会直接寄给用户。我们现在已经打通了很多城市，基本上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解决了企业的平面设计的一些需求问题。 你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来自于你们的创始人在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个创想。 对对对，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最早是做直播的，校园直播。那个时候他们要做一些海报在学校里张贴，或者是做易拉宝，那会儿沟通设计就好痛苦啊，因为设计师经常都是老板说哎，我要一个简约大气的图，然后他们就放上那种大红大紫的大灯笼，他们觉得那是大气，但老板心中不是这么想的。老板就一直想，如果我能做一个产品，我自己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图我自己就能做出来，那是不是很棒？于是他就有了这个想法做这个产品。 换句话说，创始人是连续创业者。 对，连续创业。然后这一次成功了。 那次呢？ 那一次 校园直播，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直播类的 APP 啊， 对对， 在这个风口过后啊也都归于沉寂了。 是 啊，那也就是说他坚持了，坚持了啊。那刚才你说就是我们想自己设计一张图可以通过你们这个平台来完成啊。 对。 那么哪些人有这样的需求呢？ 嗯，首先是每一个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其实他们对设计师一定有需求的。 嗯， 首先是企业名片对吧？然后一些邀请函啊、易拉宝都是要做、要印刷的。 嗯， 那最快的办法就是自己招一个设计师，但是设计师有的时候真的忙不过来。我听说好多的公司就是可能一个公司几十号人，只有一两个设计师。那每一个部门都要设计图片，设计师真的就忙不过来了。尤其是现在新媒体是一个极大的风口，新媒体出图很多的，每天微博要出图，公众号要出图，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考虑到用我们来做设计。另一块就是一些专业的设计师，专业的设计师入职了一些公司之后，他们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嘛。 嗯， 那如果要快速解决大家的工作压力，也可以从我们这边挑选好看的模板，然后再用公司购买的字体很快速的做出图片，解决大家的问题。 嗯，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很多的用户是有这个设计需求的人。 是的， 不管他是公司里面的专职设计师，还是说他要一专多能，什么事儿都要干，其中就有这么一块设计的工作交给他，他都需要通过一些辅助的工具来解决他繁重的工作压力。 是的是的。 嗯，那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模板类的，比如说像 WPS 啊，它就有这样的模板可以去让你下载，是吧？ 嗯， 也要付费的有一些。 对， 还有很多啊，这种素材资源库嘛。 嗯， 啊，此外呢，还有一些网站，他们可以接单，就是有很多设计师在上面接单，是吧？ 是的， 我要设计一海报，明天要你开多少钱？很多人就抢单，有很多种这样的方式。 那 你们的这种差异点在哪里？ 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您刚提到的像那种 PPT、WPS， 然后还有一些简历啊，这些在我们这儿都有。我们能做简历，能做 PPT， 还能做名片、易拉宝、海报、新媒体所有的图片，甚至是淘宝或是一些电商的图片，在我们这儿都能做。就只要你是平面设计，在我们这里都可以解决。另一个就是我们还能够直接给印刷出来，等等， 连通了印刷厂。 是的，我们自己就有自己的印刷厂，我们还跟一些印刷厂合作，所以就要保证每一个城市的用户都能最快速的拿到自己的设计。 嗯，这个在传统的这种设计领域当中好像是没有的。 对，传统的设计领域他们一般都是设计只管设计，然后要单独去找其他的供应商来解决印刷问题。 嗯， 在我们这儿就是一键打通直接解决掉了。 所以你们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是链接了很多的用户，他们有这个设计的需求。 是的。 然后呢你们又连接到了印刷厂，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完成设计之后， 对对对， 就可以直接交印了。完了之后再快递回到客户的这个单位里面哈。 是的是的。 那么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些图啊，这些模板呀，这些文字啊，字体呀，包括色彩呀，这些是谁来提供呢？因为这里面就是一幅一幅的设计啊，这里面是要有人力的付出的。是你们自己来提供这个图库吗？ 对，我们跟字库和图库都有合作，就能够保证大家都有可以用的一些免费素材。此外我们还签约了3000多个设计师。 你们有3000多个设计师啊？ 对，我们有3000多位。 是你们的员工吗？ 他们算是我们的员工，但是他们也是自由的，就是他只需要给我们提供他们的设计和模板就可以了。 嗯，就是这些设计师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放到你们这里来卖。 对，然后给到用户免费去用。 用户可以免费用？ 对，我们这边是给到用户很大的免费权限，就只要是在我们的平台做设计，基本是不花钱的。 嗯，那你们挣谁的钱？设计师也免费拿给你们的客户用吗？设计师得收钱吧？ 对的，我们会给设计师每一个素材付费。 也就是说用户免费用，但是设计师不免费给。 对。 那你们给？ 对。 那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盈利模式也比较清晰， 嗯， 就是有个人版，就是我们会对个人进行会员付费，虽然它是免费用，但它得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平台其实还比较就很佛系，用流行话说， 嗯， 就很佛系，也不是很想挣钱，只要在我们平台就可以免费做设计。但是我们会对一些部分素材，比如说一些 PPT 模板，我们会进行收费，但是一旦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这部分付费的素材 就对会员免费了。 嗯， 只要成为我们的会员，其实相当于花不了什么钱。 我明白了，你这个和什么 QQ 音乐呀、网易云音乐那是一个模式。 对，一个 有一些歌是可以免费听的。 是的 啊，甚至大部分歌都可以免费听。 嗯， 但是有一些歌你如果要下载， 嗯， 那就要付费了。 是的，是的。 甚至你要付不同级别的费用。 对。 嗯，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企业版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蛮重要的，因为咱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国家还是市场，大家开始越来越注重版权这件事情。 嗯， 因为版权的维护其实从法律上来说是我们的一个进步，而且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如果我们有侵权行为的话， 嗯， 那要赔偿的金额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很让人心疼的。 是，最近很多企业都接到了视觉中国的所谓的 email。 对， 视觉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图片版权的这个拥有商啊，供应商。 对， 那有些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了。 对对对， 那么他们发现了，那么就需要对方付费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在我们的平台做好图片之后，在下载的时候我们会替用户直接去进行检测，就看看诶，这个图片里有没有商用的素材啊，有没有商用的文字。如果有，我们会用红色的字体提醒，而且会弹窗提醒用户，诶，您这个图片有版权问题，要解决一下哦。 这有点像我们写论文的时候的一个查重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引用，但是你引用的比例是有限的。 嗯，对对对， 或者是你引用得标注出来，对吧？ 是的， 你如果你没有标注，或者是你引用的程度比例太高的话，那么是通不过的。 是的， 实际上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是吧，来过滤。 对对对，会过滤一下。 嗯， 就其实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图库的利益。 嗯， 我们跟很多的图库也是合作关系，所以就导致我们这边的素材非常的多，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在我们这边放心的做图去商用。 嗯，我一直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啊，四年了还没有黄哈，确实还是挺走运的啊。 是的，是的。 这个呢，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聊到。这个难道一点危机都没有遇到过吗？哈，一点这个突发状况都没有处理过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你们和传统领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用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设计师的痛点？原来他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嗯。过去在解决设计师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企业会聘用设计师，这是第一个途径。 嗯， 第二个途径就是设计外包。这两个途径其实都很不错，因为拥有自己的设计师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设计生产力。 嗯， 企业可以自己去设计出属于自己的图片，而且就是签就是跟其他公司会不一样，因为设计师有自己的创造能力，有自己的思维。但是设计师的成本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嗯， 尤其是越好的设计师，他的薪资相对肯定就会越高。那很多企业在这个时候就会选择外包设计，但是外包设计呢是会划算一点，可能很多企业会共用一个外包公司啦。但是在排期和沟通上问题就会很大，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图片，可能要反复发邮件打电话确认。 对，这个是最烦人的。 对，有的时候改个字儿也是需要单独去通知，这个就太麻烦了。那就对于传统的企业和传统的设计来说，沟通是真的是最大的问题。还有就是包括沟通上的理解，像我们网上老有人吐槽说什么五彩斑斓的黑，其实客户可能想要的就是一个一片星空，然后在星空里有五颜六色的那种斑点而已，但是他不会表达，就用户可能脑海里已经有一个图片已经成型了，但他说不出来，这可能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五彩斑斓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对， 如果让我设计，我会弄点极光什么的。 对，就是 高级吗？ 挺高级的，而且很漂亮。 但为什么会有人提出来要五彩斑斓的黑呢？这个提出来的人是什么想法呀？ 嗯， 黑还能五彩斑斓？ 对，之前我在广告公司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嗯， 一般提这种需求的都是客户经理。 嗯， 因为客户经理他会接到客户的需求，客户会说，哎，我要一个黑底儿，然后要那种很酷炫的，然后上面要各种各样五颜六色，我什么颜色都要，但是底儿我要黑的。 嗯， 然后 客户经理接到这个需求之后，他会觉得哦，我要怎么最快速的 表达一下， 对，五彩斑斓的黑， 哦，就这么来的。 对， 好，所以对于那些传统的设计人员，他们要和客户做很多的沟通， 是的， 这是一个痛点，是吧？ 很大的痛点。 你们的意思是，那就把这块剔掉吧，客户自己找人来做吧，是不是？ 对对对。 那前提是要有这样的一些模板，前提是要有这么一些图片可以去选择。 是的，是的。 那他还有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呢，就是那难道不专业的或者说不需要经过多年科班学习的人啊，进到这个企业里面做设计，用你们这平台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可以，因为我们的使用门槛非常低，现在我们的操作其实只要用一个鼠标就可以完全，一个鼠标一个键盘就解决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张图片，您想随便做什么图片都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朋友圈的那种现在很流行的朋友圈海报嘛，要发一个朋友圈了，在我们这边找到一个合适的模板，然后挑选好自己想要的颜色素材，稍微调整一下字体的大小，改一改颜色，改一改图片，可能最快就五分钟就做好了。 比如说你今天过来跟我们做直播，是吧？ 嗯，对， 啊，要把现场这个图拍了之后做一个什么海报， 嗯，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做海报啊，那我可能会选一个，因为咱们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节目，我可能会选一个颜色比较厚重，比如说中国红或者是枣红色，然后会选一个中间有一个圆形空白的地方，把咱们的照片放进去，然后上下加上一些字，大概真的也就是十几分钟咱们就可以做出来。 那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的呀。 好吧，一会儿下了直播你在我们直播间随便拍哈，需要什么素材随便拍。 行， 明天我们放到我们的微博上给大家看一看好不 好？ 好 呀，没问题，没问题。 不错啊。那我们这个人免费的是吧？ 是的，是的。 好，刚才你说的是传统领域在这个问题上面有这个沟通的一个不足， 嗯， 以及就是时间不够用的问题，是吧？ 是的。 那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呢？竞争对手有多少？ 竞争对手那太多了， 太多了，有多少数得过来吗？两个手， 两个手完全数不过来。 嗯 嗯，而且其实这些竞争对手做的都还挺优秀的，有的是从海外回来的 啊， 嗯嗯。 优秀在哪里呢？是他们的设计师签约的设计师更优秀，还是商业模式更优秀、更先进？ 我觉得其实他们的优秀点是在于，我觉得海外的那些竞争对手对我们来说冲击会比较大， 嗯， 因为他们首先之前他们在海外就累积了可能跟我们差不多的用户量级，他现在冲入中国市场，他本来就有一定的用户量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就把他那个产品的日活做上去，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就本来是只专注在中国本土的，对，要跟他们正面去比拼的话，其实是相当于两个不同的区域之间同量级的产品在进行比拼，那谁的增长更快，谁能够更快速的打开品牌，其实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了。 嗯，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在于我们的素材更新很快，签约设计师很多，而且有自己的工厂，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同行也开始模仿我们的模式，我们做小程序他们也做，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印刷工厂，他们也开始去跟一些工厂合作，等等的，就是现在大家的模式会越来越趋于向我们这边靠拢，所以我们的压力会在于我们要怎么去更好的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 嗯，这个行业是不是都挣钱呀？ 嗯，其他的同行我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是挣的。 嗯，换句话说，这个行业如果按照这种模式来做的话，好不好挣钱？ 嗯，挣钱应该是，我相信努力的公司都能挣到钱。 好，那你们做了四年哈，为什么没有赔钱还在盈利？是不是四年前做这个事情的人还比较少，你们是属于最早做的呢？ 嗯，对，我们算是做的非常早的，而且我们的用户真的要特别特别感谢一下用户们，其实包括我自己啊， 嗯， 用户们的粘性非常高，第一批付费的用户到现在也是我们的付费用户，而且我们最早的时候只有个人版，个人版就很便宜，咱就不谈多少钱了， 嗯， 后来我们就升级了一个企业版，企业版是能够为企业来解决设计问题的，它甚至可以做到的是在线协同设计，就是一张设计图很多部门的人可以轮流来做它，最终大家达成一致出来 一版没有意义的图片，我们再对外去发布，而且会有 VI 和 KV 的一个设计规范，包括 logo 的使用规范，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个产品的费用其实是蛮高的，不算，也不算蛮高，反正就是它其实跟个人相比， 差距比较大， 差距是蛮大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的个人用户在我们出现了新的企业版产品之后，他们很愿意来进行付费，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多靠用户们了。 那么在4年前的时候做这个事情的公司也许不像现在这么多， 对， 但是当时确实也有体量很大的一些跟设计沾边的这种接活的公司。 是的是的， 猪八戒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吧， 大佬他们现在也活得很好，我们也很尊重他们。 对，是，那你们是等于是做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 我们其实跟猪八戒之间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因为在猪八戒那边他更倾向于是接单模式，就是一个人抛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另外一个人来解决，然后用户可以去选择让谁来解决自己的设计问题。但是在我们这儿就是用户只要付费成为会员之后，他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他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这些图片的背后，我们有3000位设计师在帮他的忙。 那你觉得这两种模式中间会有冲突吗？就是以后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还是说这两块是不同的领域？ 这两块领域其实还是会各自会发展的非常好，因为猪八戒它不仅仅是一个图片设计的平台，它也会涉及到网站建设和小程序开发等等，而我们这边会把精力更全精力的去投入设计这个领域。同时我也知道的是，猪八戒很多设计师也会用我们的模板，因为我们更新太快了，基本每天都有，他们也会用我们的素材去给他们用户解决问题。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是一个大学生创业的项目啊，那如何来累积这么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素不相识的设计师，这个也许是需要一定的能力或者是资源的，这背后又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和交流的呢？我们听一首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稍后见。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着和来自创客贴的联合创始人肖月来聊一聊大学生创业的一些故事。今天创始人 CEO 王宝辰没有过来哈，但是我想你应该是很了解他的。那么一个4年前毕业的大学生，怎么才能够获取到几千名设计师作为他平台当中的这种签约方参与者，中间这有哪些故事，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最早的时候其实创客贴的设计师没有这么多，那会儿我们第一个团队就是在济南那边创立的，当时的设计师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员工。那会儿我们他 他自己设计了模板之后就上传到网站后台给到用户用，然后他那会儿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于是我们就考虑到，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跟其他的设计师合作，给他减轻一些压力，也可以为一些设计师来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收入啊什么的。于是我们就想到了这个签约模式。现在呢，我们最早的那个设计师也来到了北京跟我们一块儿工作，他现在也是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并且我们因为他自己是设计师，他本来就有很多的设计师朋友，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在他说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朋友们也会鼎力相助，然后我们就靠着他的朋友以及他朋友的朋友这样口口相传，慢慢的就拥有了这么多的设计师。 首先就是有一个设计师员工哈，或者是创始人哈， 是的， 他是当时的创始人的这个同学吗？ 是好朋友。 好朋友，同龄人是吗？ 是的。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CEO 王宝辰呢是90后 93年的， 所以就是都非常年轻，你们的团队也都非常的年轻哈。那正是因为这个设计师他所在的这个圈子，所以带来了更多的设计师。那设计师在跟你们沟通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些顾虑吗？他们有没有提出一些问题来呢？ 也会有，设计师有的时候会问，哎，那我成为你们的设计师了，我是不是不能再跟其他的平台签约了，我换个名字跟其他平台签约可不可以？那其实我们对设计师来说是比较自由的，我们的签约模式是设计师卖模板给我们，也就是他比如说他卖了一张图片给我们，那这张图片就只属于我们这边，但他如果设计了一张新的图片要卖给其他的平台，我们不会干预，相当于设计师虽然是我们的签约设计师，但他还相对比较自由。 这个其实是你们的核心，如果设计师跑了那么也许你们这块的业务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哈。就像前一段时间哈，有什么头条号啦、微信公众号啦，还有这那号的，都希望很多优质的这种团队啊、携手啊去到他那里开号，是不是？ 对。 有一些公司呢就给很多的佣金啊，这个给很多的报酬，就希望这些网络大 V 们去他们那开号。 是。 你们在这块有没有一些危机感呢？因为毕竟这个是你们核心的核心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还得要聊一聊，就是上半段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啊，这四年公司有没有遇到一些危机，有没有遇到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挑战。朋友们，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 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今天是一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只是早晚出行大家需要添衣保暖。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是为大家介绍一位从大学校园开始创业，并且呢持续创业的这么一个项目，叫创客贴。今天的嘉宾呢是联合创始人、品牌总监肖月。肖月您好。 你好。 肖月呢是从这个品牌的一个用户开始啊，成为了他们的联合创始人，这中间我相信也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用户啊，在初创的时期，这个项目是从校园里面走出来的。 对， 那个时候你就成为他们的用户了吗？ 这个项目它最早的时候是在校园上线的，但是后来它把整个产品公布到了网上。在他们一公布到网上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 所以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大学生创业的项目是吗？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会儿我是一个广告公司的新人。那会儿要做 PPT。到处去找模板，都千篇一律的。然后如果要去提案，客户一看，哎，几家 PPT 都差不多。就很尴尬，所以我要一定要做出完全不一样的 PPT。那会儿其实创客贴还没有提供 PPT 的模板。但是它可以做平面设计。我就用它的平面设计来设计我的 PPT 底板，然后去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来争取提案。 这个我和你有相同的感受啊，就是去年我们这个同学聚会10周年啊，毕业几十周年，然后呢我就负责做这个 PPT 啊，也是啊绞尽脑汁，最后呢是到网上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些素材，也是付费的啊。所以就是这种需求还是很大的。 对。 那在后来你进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你了解到他们在当年是怎么来开发市场、开发客户的呢？ 当时的开发其实还挺艰难的。因为产品上线的第一个版本，虽然我就是第一批用户，但是平心而论，它并不是特别好用，经常就是图片保存不上，有的时候还会页面崩溃，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技术问题多是吧？ 对，技术问题非常多，因为那会儿也是学生刚创业嘛，大家的代码质量也都还在磨合中，各方面都在提升，所以那会儿其实 CEO 自己就吐槽过，他说天哪，产品这么难用，我自己都用不下去了，我们的用户都在经历什么啊。然后但是用户们，就包括我本身， 那个时候真的除了创可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的设计问题，所以即便它不太好用，有一些小问题，我们也愿意一直去坚持。所以就是创客贴最早其实是不付费的，但是在付费项目一上线之后，我是第一个充值的人，而且当时我一口气就充了六七年，到现在都没有用完。 结果也没在广告公司干六七年。 是呀，没有想到。 好，那么你是偶然发现的是吧？ 当时也是朋友介绍的，因为也挺巧的，我的朋友是老板的，就我们 CEO 的朋友的朋友。 哦，那一开始也是在这个圈子内做一些这种人际的传播。 对，我们没有做过什么广告投放啊，很大的营销，基本就是靠用户口口相传。 那现在这1000多万用户是怎么产生的？你们有没有做过分析？ 分析过，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户的自传播。我们在微博和知乎这些大平台会看到有很多的大 V、KOL 甚至是网红会推荐我们，因为他们会说，哎，这个产品很好用，我一直在用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会贴出关于我们的使用教程，但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用户。微博上前段时间有一个转发了十几万次的一个推荐微博，就是说这些工具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办公效率和工作能力，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完全都不知道那个博主是谁。到现在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打算去联系他们，问问，哎，你是什么时候用的我们？ 我还以为你们打算联系他，要给多少钱呢？ 可以送一点会员，是真的。 哦，那现在你们怎么来总结？就是初创公司要打造一个好的产品，怎么来推广，怎么来营销？ 首先，我们认为产品是会说话的。最早的时候，每一个创业公司的产品其实都一定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决定你的产品能不能走下去的关键。比如说我们之所以会拥有这么多的用户，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大家有设计问题的需求，因为不管是设计沟通，还是素材版权，还是说他们对设计有一些创意上的要求，对素材有一些海量的需求，就是他需要有很多的图片等等，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都会遇到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我们本身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后，就像我们的 CEO 最早就想解决自己的设计问题，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就解决了很多跟自己存在同样问题的人的问题。有点绕。 你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因为当时这个 CEO 啊，创始人，他是确实是自己的需求， 对， 然后呢变成了创业的项目。很多创业者也是这样，就觉得我认为这个东西有市场，我就要做，但是他忽略了别人是不是真的认可，或者说这个市场是真需求还是伪需求。 对， 那你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吗？正好是一个大的市场需要。 也不算巧合，因为在 CEO 决定做这个项目之后，他也实地进行了一些市场调查，包括他去走访了很多，其实我们知道街边有很多自称广告公司的那种印刷店，他其实可能就印印名片什么的。有很多的用户在要做一些图片的时候不知道去哪儿，也会找到街边的他们去做。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问，那你们跟用户沟通顺利吗？几乎所有的设计师都会说，跟用户沟通其实会存在一点问题，因为用户他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他甚至不知道用什么名词来解决，比如说什么初雪啊，什么留白啊，什么那个滤镜或者是涂层等等，普通的用户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设计师又很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接到自己的设计需求。对，所以说这个用户需求并不是一个伪需求，也是经过了一些调查和论证的。 这四年来难道就没有遇到什么危机吗？ 危机我们算是一个非常顺的项目，因为也在保持盈利，而且就是用户增长也是很稳定的。最大的危机可能是我们的 CEO 在大四的那一年，也是他创业的第一年，当时他创业之后就是公司要到北京来落地，刚好赶上他毕业考试 啊。 那会儿老师也很担心，就是说如果他要到北京来工作两头跑的话，他的毕业考试可怎么办。也会担心说，因为你也提到了大学生创业确实九死一生，如果说失败了的话，然后我们的 CEO 如果又不能顺利拿到学位的话，那对于他的就业来说也很困难，导师也非常为他考虑， 包括他的父母当时也会很担心，可是还是最后就多方协调，还是决定支持他。最后我们的 CEO 是延迟了一年毕业，虽然也毕业了，但是还是延迟了一年。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忐忑的。 那么还是毕业了。 对。 当时也有那样的政策。 对。 就是说可以，你如果是创业的话呢，可以延迟毕业啊。还有呢，就是其实大学生在创业的时候呢，就算项目很好，但是还是欠缺管理经验，或者是有没有这个领导才能，也需要日后再慢慢的去培养啊。在这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的团队其实氛围超级好，就是您也感觉到了，我就是一个很可能大脑也比较容易短路的人，但是在这个团队会过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团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相信团队，相信大家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在我们的团队，只要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会获得相应的酬劳和报酬。并且我们的团队就是彼此之间都是好朋友，很多的公司可能下班之后大家就各自回家了，但是我们是能够下班之后还一起撸串喝啤酒的好朋友。 哦，团队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 30岁上下吧。 很多都是他当年的同学校友吗？ 有不少的校友，尤其是我们的从济南过来的团队都是他的朋友或者是同学。 所以就是原班人马还都保留着。 对。 那么在一起大家难道没有一些方向上的争议吗？或者是现在也做了这么多年了，4年了，也赚钱了，有没有一些一些战略上的分歧？有没有 分歧？其实不太有，因为大家就想把设计这件事做好，设计这个核心只要我们把控好，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如果说要有什么失误，其实也不算失误啦，就是我们曾经会有一段时间做过一个项目叫不凡，它是做 T 恤定制的。其实因为这个在我们官网也有，什么网上也能查到，所以跟大家说也没关系。那个项目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们当时的人力确实忙不过来，就只能搁置了。这可能是我们整个团队创业过程中一个也不能算是失误，可能算是一个小遗憾吧。因为当时的用户反馈其实非常好，他们也不希望这个项目能暂停。 哦，所以就限购。 也没有限购，是直接就暂时停掉 了。就停 了。对。 就是每个公司它发展是有一定的体量的，它在什么时候应该专注于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吧？ 是的，人力管理不过来的时候，以及大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舍弃一些。对， 现在你们公司的这种成本啊，主要是体现在哪些部门？ 最大的成本其实是在人力上，因为我们相信人才是值得付费的，我们会为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以及你的大脑去进行一个付费，然后团队扩充也是需要补进新的人才，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支出。 换句话说，就是要给到设计师酬劳这一块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 是的。 设计师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因为大家都是自由身，是吧？也可以在你这里贡献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去别的平台去卖他们的作品，对吧？怎么才能够保证他们的这个稳定性？如果有一家平台给的单价更高，他们会不会流失呢？还有就是设计师中间的这种水平如果发生一些波动的话，甚至是拿别人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放到你这里来卖，那会怎么办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而且很细心的版权设计团队，是我们最早的设计师带领的，然后他会负责跟所有的设计师进行沟通和收集素材。并且我们签约每一个设计师的时候，您提到的就是设计水平会有高低，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就会给每一个设计师出一道比较难的题。 什么题？ 就是设计的题。 哦， 我们会要求， 专业的。 对，要求他们设计出一个图片，只有他的色彩美学水准达到我们的要求才能成为我们的设计师。所以说那个水准这一块和质量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放心的。至于您提到的就是其他平台也会想要签掉他们，这个 我相信的是我们的对，我们相信的是第一是良性竞争，我们相信我们的同行，他们也不希望用很高的价格挖走我们的设计师，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下一家用更高的价格去挖走更多的设计师， 这就进入了打车烧钱模式了。 对对对，而且这样对于设计师来说体验也不会太好，他本来跟我们合作的好好的，然后可能为了几百块又去那边，也情感上也过不去，所以说我们还是相信良性竞争是一个最好的模式。 这个关键得看有没有资本进入吧你们怕这种事情发生吗？ 其实目前是不太害怕的，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创客贴这个，就我们这个平台，我们的核心是为用户解决问题，也为设计师来提供他们应有的一些报酬。我们的初心是做到用户和设计师中间的一个协调者和平衡者，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咱们国家的版权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签约的设计师，我们也会替他们来解决他们版权维护的问题。咱在微博上公众号上不老看到就说什么，哎呀某某厂抄了我的设计，然后设计师维权其实很难，但他如果把素材是卖给创客贴卖给我们了，那么他们其实就不会出现被侵权的问题，或者说被侵权的可能性就会少非常的多。 换句话说就是你除了要给他提供他作品售卖的平台这个服务之外呢，可能还要给他提供更多附加值的服务，让设计师和你们的粘性更高。 是的， 就是你们其实要锁住两方面啊，一方面是用户，一方面是设计师，任何一方流失可能都会遇到重大的挑战和危机啊。 是的，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对于想创业的朋友呢，你们有哪些建议？毕竟也是从这个大学生啊，从校园走过来的一个项目啊，听你刚才的介绍，似乎还挺顺利的哈。 是的， 你认为，你认为对于其他的想创业的朋友来说哈，你们这种道路值得模仿吗？有哪些是可以借鉴的？ 有一些建议是可以给到每一个创业者的。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咱们的平台，咱们的产品，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也遭受过质疑，就有人说设计就是个，你们这个就是个伪需求，到处都能找到做图的人，我找人外包也可以啊，或者是我随便找个朋友也能替我设计，我干嘛要用你们？当时其实抱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回头去看很多伟大的产品，比如说微信，再比如说微博等等 QQ 这些，他们在诞生之初的时候都是饱受质疑的，很多人都会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放弃了坚持，可能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么便捷的社交工具了。我们的平台也是一样，如果当时在饱受质疑的时候，我们的 CEO 没有顶住那个压力跟我们说，咱不管那么多就做吧，反正用户有需求我们就坚持吧，如果没有这颗坚持的心，可能现在我们也就走不过这么多年份，今年是第四年了。 他其实当时也真挺不容易的，还要毕业， 是 吧？万一这个毕不了业，以后找工作都是个事儿。 是呀， 再加上这个产品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好， 对，当时可给人愁坏了，就是CEO 自己都觉得第一版产品用着不舒服。那会儿其实给他最大鼓励的是一个用户的来信，那个用户那会儿还是发 email 的时代，就写了很长的信，就说我知道你们面临很多压力，其实我也有压力，然后可是如果你们不提供服务了，我能怎么办呢？最早其实我们的平台还不叫这个名字，最早叫一元库，名字也很不好听，可是用户就很耐心的去细数了我们对他的所有帮助。后来这个用户还用我们的平台印刷了一本照片书寄给我们，就说哎，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当时收到的时候大家真的是眼泪都 要流出来， 忍不住都想流出来，就感觉用户给我们的支持真的太大了。 所以首先是认准方向啊， 对， 死不回头， 死不回头创业就是撞南墙的一个过程，南墙很多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创业是你得把南墙给撞透。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分享？ 其他 比如说加入创业公司这个事儿啊，你是有体会和发言权的是吧？你原来在大公司干挺好的， 嗯， 去一个创业公司，只是因为你用了他们的产品，那我每天都在买很多的东西，我难道都要去那些地方去工作吗？你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加入创业公司其实真的是得看你适不适合加入创业公司。 嗯， 加入创业公司的人一般来说是热爱自由的。 嗯， 我选择离开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我曾经也是体制内的人，我选择离开是因为觉得那样的工作很舒服，很踏实，很安全，可是我就缺少了青春的那种冲动感。 嗯 嗯，而且我会觉得我们的产品它是我使用的比较高频的，我甚至用它做出了三农行业第一的新媒体账号，我会觉得它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如果说在它需要我帮助它的时候，我能给它提供一点点自己的力量，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可并不是每一个创业公司都能够给你带来这样的体验的。我有很多朋友选择加入创业公司之后，那个公司可能创始人坚持不下去，选择了放弃。 嗯，你身边的例子是吧？ 对， 嗯， 就失业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会建议加入创业公司的大家先去看这个项目你是不是真的非常认可，你作为这个项目的用户你能够坚持用它多久，你会觉得你能陪它走多久。你要看到加入的那一刻你就一定要看到这个项目的未来。如果看不到未来，我就建议不要加入。 你当时看到了？ 对， 看到了今天，还是看到了？ 看到了更远 更远的地方呢？ 对，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肖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衷心的祝福打算创业或者是正在创业的，来自校园的这些，创业项目能够一路走好，能够越走越顺。即使遇到坎坷和失败，其实也是为你们下一次成功来积淀宝贵的经验。接下来是北广购，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谢谢小月，再见。 谢谢。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的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吉他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绿翅鸭，绿是绿色的绿，翅是翅膀的翅。我们属于小型鸭类，体长呢只有37厘米左右，嘴和脚都是黑色的，尾巴下面的腹羽是黑色的，两侧各有一个黄色的三角形的斑。